係嘛？即係原來係有階級之分嘅。 係啊，咁都 是、啊、即係我係信徒，你就係教主，又有高有低啊嘛，係嘛？即係正如嗰啲係子民，嗰啲嗰係皇上咁。咁你班嗰啲又嗌得真係好過癮喎，唔係當笑話咁嘅喎。 係啊。 唔係呢一個，其實呢一個邏輯或者呢個現象係即係需要值得否釋，我覺得。 唔係咁，佢哋成日話自己唔係中國人啊，我覺得都唔係，且咪大家都係中國人，真係真係老老實實都係，即係見到個，即係見到有星啦，咁就真係係嘛，已經想跪埋咁滯啦，攞埋銀包出嚟捐錢啦，係嘛，嗌啊嗌皇上爭在命係老豆嘅喎，真係係咪先啊？ 佢叫你跪就跪，佢叫你即係拜就拜咁樣。 係啊， 咁你真係覺得你自己仲係相信緊即係民主嘅制度？里面最重要的精神是大家平等的权利的、 啊、 即是我讲一你就 follow 一，你讲二就即是扑街， 是啦， 是不是，那你就落地狱了，你觉得这个真是你的政治信仰、嗯、我们宗教信仰都不会这么讲，是不 是，可能真的是宗教信仰来的，真 的，你真的觉得他搞了政治信仰， 是你真的觉得政治信仰肯定 不是，所以你回转头去想的问题就是，其实香港都有病，即是这样东西都有市场、啊 嗯、 证明香港人是不是有病、啊 嗯、你全能神那些都有市场啦， 什么全能神、啊、 即是那些邪教啊， 买张房地啊那些，是 不是说、啊、即世界 都不是、啊、 上年世界末日嘛，10月21号是不是真的跟着一堆人上山的嘛， 末日了那就成堆左交落地獄、啊、 都不是啊，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邪教咧，有阵时都仲敢去实践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系话赞成佢啲行为，即系佢讲咗自己做翻啊嘛，佢哋咪有讲咗行去、哦。上次又话喂，平时又话啲左交啊、唱 K 啊，系嘛和你飞飞呢样嗰样啦。嗰日佢哋唔系，佢哋之前喺 Facebook 写 status 要睇下啊，我哋睇下嗰日文臣搞咩先。如果有事咧，我哋就去帮拖。括弧抽水啦，可能系冇事咧，我哋就散水咁样、啊。咁唔系我哋自己假弹嘅咩？ 又话勇武嘅， 系、啊、勇武 散水， 勇武散水吓， 未可耻啦！呢啲就系、是、我只能够用两个字去总结呢啲行为就可耻。其实第一，你唔好做菠萝鸡，你咁憎民阵啊嘛，你认为佢咁和理非非、咁契弟、咁唔喺你个运动方向里边啊嘛，咁你又摆个档喺度， 系咯？ 呢、這个只其一。 仲要筹钱，我讲。 第二，你有少少勇气，系咪应该自己搞呢？自己搞一个真正嘅勇武抗争示范俾香港人睇，跟住我嚟跟你啦。你认为呢个系 work 噶嘛？系咪？我跟你，我跟你玩鞋添。如果你真系真正嘅勇武抗争，系嘛？系唔走嘅，甚至乎系要冲击政府总部嘅，掟埋汽油弹嘅，我跟你。嗯、 你系咁相信自己嘅政治信仰，你唔使怕孤独噶。是不是 不是，所以回得转头去想个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为什么会这么讲？就是你将香港人拉到去最激进的位置。最激进的位置是怎么呢？第一，听完你那些我吓死。哇，什么搞运动原来是这样，我参加场运动。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些人已经惊了啦。是不是，那客观效果就是这样，唯一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将这个占中帮到忙的其中一个方法。 哨兵。 哨兵。 你吓死人啊，大佬！香港人，我讲咗几次嘅就系六七年嘅暴动，对香港人嚟讲系一个最大嘅教训嚟嘅，系嘛？ 冇错， 搞到点解咁多年都要和你非非啊？大家稍微激动少少都见得尽， 同埋即系大家咁样，大家对个政治即系咁即系冷漠，其实都关六七暴动事嘅，就系因为原来哇搞政治就系咁样噶啦，大佬哇我喂你唔好搞啊！真 你谂下，当年我哋阿爸阿妈嘅年代，一讲起国民党同埋共产党就已经怕咗啦，系嘛？入党唔会系你嘅志愿嚟噶嘛，系嘛？僆仔读书嘅时候，我的志愿梗系唔系写医生嘅律师啊，最多消防员嘅啫。 写食软饭都唔使搞政治啦， 系咯，系嘛？唔通话入党啊？不过我而家相信，有啲小学生可能睇咗呢个佢嗰啲咩漫画，就可能写加入乜乜公民咁， 乜乜公民先啊？ 哎呀， 做栋笃笑啊嘛， 系嘛？加入热血公民咁啊，系我的志愿。 我加入咗好捻多嘢捞。 无人答系我最尊敬嘅人咁样样，都唔系李嘉诚啊，已经。咁啊大镬喎，真系。 唔系咁，如果真系有咁写咧，就其实我哋都要反省下嘅，人哋叻咯。 系啊，你都要反省下咯。但系我想讲又真系反省 下。唔系我反省完噶啦，就系如果你真系要无耻到咁就得咯。 吓， 冇 integrity 嘅，冇 consistency 嘅。 嗯，系啊。 讲完可以唔算数嘅，跟住越吹越大嘅。 吓，所以你 系面不红耳不赤。吓， 所以你咪长玩长有你唔得咯，你咪做翻会计师咯，你咪要。 系咯。 吓，呢个就系你。 抗戰二十年嘅答案啦，就係、 是、多謝佢啦，係嘛？ 教姐我哋完全係咁啊，點啊？五分鐘仲講唔講落去啊？陶君衡 咩？五分鐘唔講落去， 剩翻五分鐘， 唔係五分鐘嘅歡愉，你講唔講？ 哦，梗係講落去啦，點唔講落去啊，大佬？我另外一個問題想問嘅就係點解咁少人喺度以後？有咩答案拎出嚟先？我想，我哋聽下啲總括嘅答案先，數下先。 總括嘅答案啊，咁啊，第一樣就係、是、嗱，我講啲即係又要講啲本土派先啦，名就唔開啦，因為有啲 Michael 啲朋友嚟嘅，咁我又識嘅，咁好尷尬。咁又即係有啲人話咧，咁少人咧係咪即係對政改即係已經心灰意冷咧？咁啊唔係，係大家咧已經對啲民陣啊或者主流民主派嗰啲咁嘅和理非非唱 K 嘅遊行咧，即係。覺得去嚟都嘥氣啊 ！OK， 即係翻屋企瞓下覺啊，嚇睇下電視啊，夜晚睇叱咤好過啊！ 有另外一個極端，我今日聽到嘅，佢就話咧，因為咧今次民陣個遊行或者係真普聯嘅遊行咧，就係、是、打出個旗號叫公民提名 嚇 嚇， 咁啊，即係 too radical 嗰頭。 公民提名都好 radical 啊！而家區議會選舉 啦，發咁講咁聽啦，即係喺另外一個極端裏邊啊！即係頭先我講個方法就話太 mild 啦，都唔知為咗咩啦。咁有一個講法就係話 too radical， 嗯， 太 radical， 所以咧 就 嚇怕啲人。嗱，佢唔係冇道理㗎。佢講緊就係因為嗱，你當林鄭哥係堅啦，不過我就覺得冇三萬人咁多㗎啦，我覺得最多萬零嘅啫。我 當你今晚又唔使翻， 你今晚真係 真係 三萬人 鎖住個門㗎啦，大佬。 關我事喎，係嘛？報咩人數？三萬人。我當你即係話佢有道理嘅地方在於咧，就係話跟住落嚟嗰啲咧係冇咁激進嘅人啊！你嗌咁激，即因為你通常越多人嘅運動同埋遊行，基本上係無所不包噶嘛。 係 即你唔可以去到咁 radical 噶 嘛，係咪？ 嗯， 呢個係我第二個聽法。不過我有第三個就係我哋上一次嗰個論點，就係你嗰個 WhatsApp 或者喺網上或者現場嗰個投票。其實係反映到咧，成個佔中嘅三子或者佔中嘅領導人咧、基本上或者實際上啊，係越搞越柒， 係打算縮嘅。 你依家已經宣布咗褪遲啊嘛，搞佔中係咪先？ 又褪啊！ 唔係，大家諗住，大家一開始諗住係咪先？即係嚟緊七一就嚇、 就嚟料 啦嘛，係咪先？ 係咯。 之後褪褪褪褪咁， 年底咯。我最新聽 唔單止係講緊個時間問題，而係你個立場，我覺得係。俾人感覺到你已經係冇嗰種即係抗爭嘅意志喺， 冇年初即係上年年初嗰種咁嘅 determination。 我成日都話係講大咗㗎呢單嘢，係唔打算做啊，太要停係嗰排即係啲民主派啦，即係佢嗰篇文即係啊講咗，哇做咩？ 逐個嚟，逐個嚟， 係啦。 跟住咧就係、是、所謂嘅左右交大戰嘅問題，係咪左右交大戰係一個問題？ 左右交大戰咪令到啲人就話唔同你班左交癲咯。 或者 有冇呢个可能咧？ 或者就系中援嗰单 case 啦，系你嗰班领导人啊嘛，全部都系即系撑嗰班即系蝗虫啊嘛，系咪？ 嗱，咁所以我实话佢本来早少少个反殖民游行应该系轻轻冚冚几十万人冲过去政府总部噶。 唔系，其实 第二朝瞓醒应该香港独立噶喎，其实 系咯，瞓咗冇睇香港咪独立咗已经。 屌，真系要研究。 唔系，即系嗱，认真咁讲，我觉得咧，嗰日咧，就算佢哋多人咧。都是好事啊！即系都系一种即系对政府不满嘅声音， 参与嘅。 哇！屌你百零人、啊，咬牙切齿要杀捻咗啲左交啊、大陆人咁仔啊，跟住出嚟哇！屌百零人勇武抗争、啊， 屌佢一个打十个噶嘛。 唔系我一阵间再细心逐个问题去即系抽水同埋研究啦。 好啊！ 我觉得最后一点，我觉得系都有少少道理，就系话啲人其实嘅不满系咪真系变到系死心咧？ 嗯，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即系就认真讲下元旦大游行啦。 哎呀，第一个佢出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peanut 香港花生。 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